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出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爱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98.2，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嗨，要怎么称呼你呢？我想了很久，都有些手足无措，终于只对着键盘敲上了这个最简单的英文单词。下午3:30，在准备好开例会需要的所有资料，在等待会议开始的间隙，刷新了一下朋友圈，你和他的结婚照，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戳进你的眼睛里。九宫格排列的那些照片，你们亲吻相拥，笑容甜蜜，眼睛里溢满幸福。我看着这条状态下密密麻麻的点赞，共同朋友之间纷纷送上的祝福语，那瞬间有恍惚的窒息。我放下手机走进会议室，讨论接连而来的选题、策划和文案，跟同事们争论、吐槽，为一个好的想法而鼓掌尖叫。会议结束已经9点，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站在拥挤而闷热的地铁里，脑海里又浮起你的结婚照片。我不是没有幻想过，有一天站在那些精致美好照片里的你身旁的是我。谢谢你从我的青春里呼啸而过。我们认识整整12年，6年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你知晓我所有不为不知的小秘密，知道我沉默背后那些心酸和难过，知道我傲娇背后的那些不安和恐惧。我们相互陪伴走过青春里璀璨也最荒芜的时候，然后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夏日里，我们还只是像兄弟一样打闹，你却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走了很久很久的一段路，我面红耳赤的偷瞄你，你的侧脸那么好看，我一下子就没舍得挣扎开来。我想或许我一直喜欢你吧，我想我早就习惯了依赖你，我想我只是一直在等着你牵起我的手的那一天。那一年我们18岁，暑假后我们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中间隔着好几个省份，一开始的浓情蜜意，发不完的短信， 时时刻刻用最敏锐的神经感受着手机的震动，收到你的寥寥几个字都会眉开眼笑，仿佛从哪里偷了一块糖捂在心口，浑身都散发着香甜的气息。经常打电话到凌晨，在昏暗的宿舍楼道的尽头，小小的玻璃窗下，穿着睡裙，光着脚，冻得浑身冰凉的我，因为我想要贪图跟你多说一刻钟电话，固执的不肯乖乖地回宿舍睡觉。你一次次笑，语气带着宠溺，小孩子，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我以为我会一直是你眼中的那个孩子，以为你所有的宠爱都是独一无二。可是青春里隔着好几千公里的一场恋爱，有太多的未知和变数，年华正好的我们可以因为热血和冲动谈一场无所顾忌的恋爱，也同样可以因为热血和冲动在一次次的争吵中消耗完彼此的耐心。我们结束的匆忙而潦草，你像一阵风从我的青春里呼啸而过，让我感受到花的香甜，草的清新，春天的心动和期盼，然后留我一个人在回忆里醉生梦死，辗转反侧，即使重逢也过不了生活那一关。此后我过了一段颠倒而混乱的日子，但幸运的是自己没有一直颠倒混乱下去。你有了新的女友，我有了新的男友，我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各种社交网络上刷新的状态。一直到毕业后，我回家，你恰好也回家，你身边没有旁人，我身边恰好也没有旁人，仿佛一切又回到起点。你还是如同当年一样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某个突然的时刻再次牵起了我的手。你说这一次再也不要放开了好不好？你是个温柔有耐心的男生，会做好吃的饭，恋家，不热衷与人交往，话不多，笑起来是春江水一圈圈的涟漪散开，是五月的花团锦簇。我以为这一次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只是还是永无止境的争吵，从前种种可以包容下的小矛盾此时被一个个揭开。你指责我生活能力差，总是丢三落四，没个正经，只知道工作不问闲事，我不瞒你，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每天只知道买菜做饭，吃弄花草，赚钱不多。曾经的依赖和温柔相待，在刻薄的叫嚣里变成了懒惰和没志气，曾经的古灵精怪和活泼可爱，在生气时的怒吼里就变成了不靠谱和无理取闹。我以为我们在兜兜转转之后重逢是命中注定，却不曾想到底还是过不了生活那一关。你说你是个心有猛虎的姑娘，我留不住你。后来你有了更靠谱的女友，你说她很好，你很喜欢她，她也很依赖你，我说很好。你说你也赶紧找人嫁了，不要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想要去更远的地方，你先说你又身无所长，又不懂得照顾自己，去哪里又能做什么，我固执， 社会混得不错，你等着。三月底的时候，你在我家楼下等我，斜靠着墙壁，点着一支烟，还是我熟悉的样子，还是我熟悉的姿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的了。我说我要去北京了，你掐灭烟头，我知道。你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你说不要总是冒冒失失，丢三落四，不要总是横冲直撞，得罪人，对人对事都留个心眼。你说赚到钱要多存着，不要总是大手大脚，在外面用钱的时候多。你顿了顿，又说缺钱了给我打电话。你看，你知道我所有的缺点和软弱的地方，你絮絮叨叨地说着，我一一点头，然后你转身走向街头，我转身上楼。我没有哭，我心有猛虎，你只需要一支蔷薇。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有过因为压力大情绪崩溃的时候，有过因为被人误解觉得受委屈不住掉眼泪的时候，有过因为赶进度忙得颠三倒四简直要疯狂的时候，当然也有过剩余的存款不够交房租的时候。不管遇见任何一种情况，我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在生日那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也没有回。那时候从相熟的朋友口中得知你们已经订了婚期，你牵着女友的手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路边的面馆吃面，你和女友并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里加班一遍遍地改文案，你们在一步步筹划着婚期新房装修的时候，我在为一点点工作中的进步而欢呼雀跃不已。你曾经说过你喜欢我们的小城，喜欢它的安逸悠闲和自在，你喜欢身边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人陪你过细水长流的日子。我很高兴你终于找到了那个对的人，而我这个曾经叫你皱了一次次眉头的姑娘，喜欢的却是北京的硕大和宽容，喜欢周末里一场又一场的讲座，可以见到仰慕已久的作家，喜欢一场话剧，喜欢遇见的那些同我不一样境遇却同意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成全自己的人们。我们从来都知晓，我们向往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终点，期待的根本就不是一种生活。我曾经一次次想，你爱过我吗？后来却还是放弃了这个命题，爱与不爱，你同我都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你说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野心，你问我你凭什么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征服世界，你问我难道平平淡淡的生活不好吗？可是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你，那个我爱了很多很多年的你，你从来没有懂过我，你从来都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一个人离开家乡在外漂泊，是因为我知道外面更大更精彩的世界才是我想要的。你曾经说过你除了有点小才什么都不会，要怎么去北京立足？这半年我经历过很多辛苦，很多动荡，很多茫然无措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在11点爬上6楼打开租住的小房间的时候，我都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这么辛苦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说真是只想着要出人头地吗？可到了后来，我终于在一次次的地铁的穿梭中明白过来，我想要的是可以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城市里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用一点点的进步让自己羽翼渐丰，然后一点点飞到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好的风景，去到更远的远方。或许你是对的，我是个心有猛虎的姑娘，而你需要的只是一只蔷薇，被你呵护，被你温柔对待。你的新婚照片拍得很好，我知道那是你一直以来最想要的生活，你身边的那个人也是你细心妥帖对待的那个人，而我则想要在这座硕大无比的城市里，将我心中那种猛虎渐渐嘶哑丰满，然后等待他有一天呼啸而出，带着我不断厮杀，目光敏锐，脚步坚定而从容。我像青山七会的一个人的好天气里说的那样，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也许我会遇见一个人，也许不会，但我知道我从未后悔过。让我们祝福彼此终得圆满。 放弃，我不想忘记你。

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偶尔会想起同学和曾经的同事，就习惯性的打开社交软件，然而上面显示抱歉，该空间仅对主人指定的人开放。我顿时愣住了，随后又淡然了。有些人总会慢慢淡出你的世界，慢慢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因为时间，因为距离，因为没联系。 QQ 上清一色的手机挂着，我隐身着别人看不见，别人隐身着我也看不见。很多人宁愿找些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聊天，也不愿意和以前交好的朋友聊天，因为不知道要聊什么，也不知道从何聊起。时间长了，渐渐的疏远了，陌生了，很多时候只是简单的问一句，最近在做什么，我最近还好吗，待对方回一句还好，之后就没下文了。更多时候都是开着 QQ 看着那么多的好友在线，却只会对着屏幕发呆，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曾经迷茫，停止脚步，无法勇敢前往。 多长时间没和朋友发短信了？多长时间没和朋友打电话了？又多长时间没约上几个好友出来聚聚了？偶尔发条短信也是逢年过节祝福一下。有些人我们彼此相遇相识相知，一起哭过笑过疯过，然而离别之后还是逐渐少联系了。尽管在同学录上记下彼此的各种信息，还会写下一辈子的好朋友，勿忘我等，可是当若干年后翻起相册，似乎还是会挖空心思想和这个人。而能够坚持长期联系下去且感觉不变的，便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知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或许我们也好久没有想起彼此了，但是我们都要记得曾经的美好时光。取消社交软件设置的访问权吧，有一些被你拒绝在门外的朋友，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想了解你的近况，毕竟你们曾经很要好，对吗？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 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就换你去闯的游戏， 夏天的大汗淋漓，而我却讨厌夏天的闷热干燥。这个夏天少有骄阳似火的日子，一直是下不完的雨和连绵的阴天，牵连所有搁浅的情绪。春雨纷纷的夜晚，寒气逼人的冬夜，我们一起走过华灯初上的城市，人口涌动的商场，我们也一起走过，可是我们却没有穿过这个被爱被恨的季节走到一起。大概这个城市有关于你的与我太深刻和失望，所以即使是在经过这个我曾经停留过六个月的城市，还是莫名的紧张和陌生。我都想再见你一面，可是又害怕当你站在我身边时自己的手足无措。从你进入我的生命，我就明白了爱情的定义，还是没有原因和理由可循的。如果非要，可能是那天你正好穿了我最爱的藏青色衬衫和亚麻色裤子。还记得当时面对面坐着，窗外是喧闹的街道，我们在笑话彼此不标准的普通话。后来提及我们的相识，我说是偶然，你说是巧合。于是我翻出厚厚的新华字典，斟酌两个词语的区别，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和你之间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并不完整，在我印象里你总是在忙，忙着工作，忙着聚会，忙着旅行。在这些忙碌的画面里唯独没有我，虽然你也曾经在我对工作抱怨时对我说站在原地等你坐到那班地铁，但是我知道自己等来的只是一班载着你的地铁，而不是地铁里猜不透心思的你。即使你就站在我身边谈笑风生，我误以为感动的细节可能也是你再普通不过的关心。在微凉的季节里，硬是把冷饮换成热饮的你，在下雨的夜晚反复提醒我披上外套的你，在我受到上次欺压时而感到愤愤不平的你，这样的你却不见了。你曾站在离我 0.01 毫米的地方，我抬头看你，正巧你也在看我，我慌张的闪躲，而你却不在意目光的接触。这样的你还让我怎么偷偷看你。我在白纸上写你的偏好和习惯，你喜欢饭后一个人散步，咖啡只喝意式浓缩和美式咖啡，讨厌下雨等等。后来我也在饭后一个人散步，你却说我奇怪，我也喝意式浓缩和美式咖啡，却感觉苦涩的不像话。可我却讨厌不起来下雨天，因为遇见你的那天是飘着雨的，我耳机里的音乐是死性不改，我的睫毛是被雨水打湿的。寒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沉重，鱼尾纹爬上了你的眼睛，而我再也不是背着双肩包一无所知的女孩。或许是词不达意疏远了我们，你再也不会是在节日里准时给我祝福，不会再说好久不见，不会再在某个出口插着口袋等我，也不再提起被沉淀的承诺。 再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拱手让爱。 一座遥远的城市，一部下架的电影，一杯遥不可及的咖啡，都是我们未完成的曾经。你一直以为 我们还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也有机会再见面，所以告别是漫不经心，再平常不过的言语，草草几句就背对着我离开了。我看着你的背影，直到下次见面遥遥无期。现在我们失去了联系。最近好梦一直显示是草稿，再也没有勇气按下发送键。当连朋友的身份都失去，我才意识到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陌生，是多少心疼的事情。谢谢曾经遇见你。 一杯冰沙，一个笑话，聊到天黑都不想回家。那个雨天我的吉他，一唱一和看爱在萌芽，时间催促我们长大，为理想加快步伐。你在老店旁的树下，最后偷偷吻了我脸颊。热那地方有点变化，偶尔我不小心还会经过老店。 有个简单的问题，是